個半鐘頭，三個環節咧就每個環節講一單，挺擊一間啊講宏遠同埋講怡工，咁啊請嚟兩位專家，一位就係歷史學家依、這個馮天樂博士，另一位咧就係我哋經常出現嘅啦，依、這個詹益光老師啊，詹 Sir。 大家好， 大家 好。咁啊，我哋先讲讲咧嗰个背景，或者阿詹 Sir 交代一下，明神宗呢个皇帝究竟有咩特色咧？佢管治咗明朝48年，佢57岁死，9岁登位，即系总统48年都系喺明朝最长管治时间最长嘅皇帝。咁呢个皇帝有咩特点咧？ 嗱，明神宗咧就明史就话咧明朝灭亡。就因為明神宗，明神宗死後咧，明朝就挨咗20多年咧，就滅亡啦。咁、神宗嘅最大特點係咩咧？佢係中國歷史上啊，唔上朝見大臣咧最長時間嘅一位皇帝啊，總共咧48年裏邊咧有超過30年時間咧，佢係不上朝啊。有啲官員啊，由佢科舉。入仕之后咧，到佢致仕即系退休啦，都未见过呢个皇帝嘅。咁呢个咧就喺中国历史上系非常之罕有吓， 唔止唔上朝，詹 Sir 不交不庙不朝。 系佢基本上咧，皇帝要做嘅责任咧，佢完全唔做啦。其实点解会咁咧？咁其实咁啊，当然有原因啦。呢、這个从明朝啊，从朱元璋嗰个时候开始讲起咧，其实明朝君主嘅专制咧系逐步加强嘅，去到咧其实喺早在呢、這个佢嘅祖父啊，应该就系嗰个世宗嘉靖皇帝啊，嗰、个时代咧，佢已经世宗已经咧系开始做呢样嘢，不是朝啊，咁啊，但系咧。萬曆就盡變本加厲，不但止如此，而且佢從宮中咧越過咗內閣咧，發出好多宗旨啊！呢個唔係手指嘅宗旨啊，係中央皇宮發出嚟嘅聖旨，就不經內閣嘅。咁啊，呢個其實咧，佢係造成咗好嚴重嘅皇帝同埋政府，即係朝廷之間嘅。嗰、那個摩擦同埋紛爭， 咁啊，天樂或者你又交代一下，點解依個皇帝、啊？佢話佢其實9歲，到做佢差唔多24歲嘅時候 OK 嘅，因為嗰時有個宰相、嗰個總理叫做內閣大臣叫做張居正，就主獨主持大局。所以我哋有本書啊，黃仁宇寫叫做《萬歷15年》嘅，萬歷15年之後咧，之後嗰餘下咧，就佢就開始唔上朝。點解佢？明明做皇帝都不肯上朝咧，天樂你講講。 首先我哋要分開兩個層面嚟睇嘅，有一個比較少啲人知嘅，我交代咗先。咁咧呢個就係喺1956年咧，中國嘅考古學家咧就挖掘咗定陵嘅，即係呢個明神宗嗰個陵墓咧，就發現佢咧其實佢係有啲殘疾嘅，因為咁唔願上朝。 長短腳。 冇錯啦，第一佢係長短腳嘅，咁咧佢有駝背嘅，而且咧。经过口腔化验之后咧，佢系有牙周病嘅，佢啲牙 成口蛀牙， 系啦系啦系啦，有咁于是乎咧，其实佢而且我哋睇翻《明实录》啊，同埋其他嘅医案咧，就会见到佢经常话自己头晕目圆啊，即系话成日都头晕啊、眼黑啊，唔可以用脑啊，咁佢。點解我哋話不交不廟？其實就係即係佢唔去祭祖呢啲責任，佢唔做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經常話自己腳痛。係咁咧，如果我哋睇翻萬歷15年都有講，其實佢以前曾經好勤力嘅喎，佢有去祈雨啊嘛，因為有個干旱咧，佢來回往返咗20里路喎。咁所以咧，係啦，所以嗰陣時佢步行添，係嘛？咁而且佢仲可以翻去，仲見到慈聖皇太后，仲可以講俾佢聽個情況係點，個精力仲係好充沛。咁所以呢個第一佢唔係天生就係咁嘅殘疾。咁樣佢後天為咁樣咧，就係、呢個大臣樂於人批評佢嘛，好有可能就因為酒色財氣啊，因為佢日日都飲酒，而且佢係每日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怒則打人啊！即係佢一發嬲就打人，嗰啲太監啊、宮女俾佢打死咗。咁呢個咧身體嘅問題，亦都因為佢過於肥胖造成嘅。因為個龍袍咧嘅腰圍有90公分咁闊，咁你就可以睇到佢一定係一個肥佬嚟嘅。咁於是乎咧，另外一個原因就點解唔上朝咧，就係一個愛情嘅問題啦。因為佢所中意嘅女人鄭貴妃呢個小家碧玉，同佢係真摯嘅愛情。 但是呢这个他生的仔是黄三子嘛，这个朱常勋。咁佢系属，因为始终佢就系我哋讲母以子贵，而呢个皇氏啊，即系呢个皇宫妃咧，佢偶尔诶、因为咧探阿妈妈嘅时候咧，见到佢啊，我要攞水洗手，咁呢个宫女俾盆水佢洗手咧，佢一时兴起就临行咗佢。咁但系其实佢同呢个女人系冇感情，而啲大臣就认为喂，呢、這个既然佢系母以子贵，佢生咗大仔常乐先啊嘛，咁梗系应该拆立呢个大仔做太子，而应该要尊奉翻呢个皇宫妃，但系佢不但止皇宫妃受冷落，地位远远低于郑贵妃之下，而且佢仲同郑贵妃好似有秘密盟誓咧，就相传就话咧写咗一张密约喺个锦盒度交俾郑贵妃，话会将个位传俾呢一个常勋。咁啊，后来咧讲呢个最后一大臣嘅压力下咧，立咗常乐都好啦，攞翻个锦盒一打开，已经俾啲虫注晒成份密约，咁然后呢个明神宗就话：，唉，睇嚟都系天意嚟噶啦。咁我简单就交代到呢度。 但系呢个民约咧，有个讲法就话啦，呢个朱常勋啊，系嗌明神宗嘅第三个仔啦。 系啊。 咁啊，第一个仔咧，太子佢叫朱常洛啦。 系啊。 咁啊 ，number two 就呢个叫朱常序，即系三点水个序数个序啊。呢个朱常序咧就系郑贵。依、这個鄭貴妃生嘅第二個仔，第一個女嚟嘅個雲和公主，然後第二個咧，第一個女，第二個隻仔嘅朱常醉咧，就因為一出世咧就死咗。咁點解死咗咧？就據講啦，我而家就話據講歷史記載，因為佢咧，因為當時其未生之前咧，有咗新人啊，就同呢個明神宗喺度戲俗做戲嘅戲啊，所以我懷疑所謂戲俗係咪喺度捉伊恩嚇？你即係嬉戲嘛？你追我講噶嘛？咪即係中醫啊！我唔知咧，因為佢歷史係氣喺度氣族，氣族咧就搞到啊個仔一出世咧就死咗，所以變咗第三個就朱常勋。所以問題依個鄭貴妃咧怨恨依個明神宗，起碼搞錯咧，搞到我個仔都死埋咁，所以問題就 say sorry。所以嗰時就同佢整個民誓，哎呀，我話得啦啦，以後問題就你生第三個，我就俾佢做太子。因為咁樣就知道，依度就變咗後來就會點解佢唔中意嗰個大仔朱常洛，因為嗰個姓王嘅妃品係工人，但係個工人咧係佢阿媽，李太后啊，係嘛？嗰、那個李后啊，嗰個 侍奉啊李太后， 但係佢同佢就舊時李嗰李太后李后問阿朱常洛問阿明神宗，喂點解你仲唔立我你個仔做皇帝？佢話問題。問題就話，因為我唔中意佢阿媽阿公王氏， 都人之子啊， 咁啊，所以個媽咪老婆，喂，你都係工人生，我都係工人出身嘅啫，豈有此理啫？咁樣就 呢個李太后講嘅呢個 係啊，以亦都人子啊。 其實仲有一樣咧，就係嗰個啊，佢調戲嗰個王氏嗰一年咧，就係嗰個萬曆九年，係啱萬曆九年又同一年發生咗其他事咧。佢係 十七歲、十八歲、十七八歲咯。 佢係戲弄其他宮女啊！有呢事咧，就曾經因此咧，李太后咧就即係就係、是、向阿穆宗嘅靈位哭訴，就話要廢咗佢，要廢咗阿神宗，所以神宗咧大驚。咁啊，向阿李太后咧求饶，最后李太后话：咁问下张先生点讲？张居正就咁啊，下诏罪己啦，就帮阿神宗。 好冇面喎佢。 因此啊，有啲人就话神宗咧，佢系有一种逆反嘅心态，包括皇氏咧，佢本身就系一时兴起嘅啫，但系实质上佢其实佢都可以包容噶嘛，但系佢都唔包容，因为原来咧佢种种行为咧。有一種好強嘅反叛嘅咁嘅心態喺度。 因為或者天樂，你講講啊，因為我哋時間短，你首先講下而家我哋嘅明末嘅三奇案嗰、那個挺擊案，究竟係因何而嚟？ 挺擊案咧，其實就係喺萬曆即係43年咧，咁就係1615年嘅時候咧，有一個男人。就叫張差，咁咧就拿咗支祖木棍咧就硬闯呢个太子嘅宫门，见人就打啦。咁啊，有一道第一道门竟然系如入无人之境，第二道门咧就有两个老太监，一个60岁，一个70岁咧，都俾佢两下就打倒咗。 直至到入到去禅下，就嚟入到去慈慶宮嘅時候，終於有七八個太監一湧而上咧，就將佢擒獲，咁啊送交咗去審判，就係第二日就交俾明神宗，就叫我哋刑部審下佢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一開頭都係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噶啦。咁就由個刑嗰、那個巡城御史即係劉廷元就話：哦，我睇呢個人咧，個樣都好似癲癲地嘅，佢講嘢語無倫次嘅，佢成日講話要吃齋討風。啊，不過我又覺得佢個樣子雖然似癲嘅，但係佢又奸奸搞搞咁喎，咁所以咧都係我唔能夠落定論啊。嗱，呢啲就係傳統老官僚嘅狡猾之處，佢唔會講死一樣嘢，佢係癲定係唔係癲咁，即係話佢案情無論點樣發展咧，佢都係立於不敗之地嘅。咁但係點解會個防守咁鬆懈啊？咪又翻嚟我哋頭先所講咯，因為太子係被逼立，佢話明神宗係拖咗。19年之后，喺佢19岁嘅时候先立佢噶嘛，14岁嘅时候先至出国读书嘅，咁因为好唔情愿立佢，咁嗰啲人就会觉得跟住太子咧，其实系冇前途嘅，咁所以嗰啲防守咧就会好松懈嘅，嗰啲太监就会借头借路告假或者走咗去，咁所以呢啲好多人都会觉得呢一个挺击案嘅背后系边个？边个会咁想太子死？边个人可以有一个傻佬，点解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去襲擊太子咧，咁就會覺得呢個係鄭貴妃暗中唆使嘅，咁呢個就係挺擊案一個好簡單嘅介紹嘅。 啊，詹 Sir 有冇補充？ 當時咧，這個劉廷元啊，用一種嘅猶疑狡猾之筆咧，寫低嗰個公狀之後咧，佢當然咧就想將呢件嘢 pass 俾第二個跟啦。佢冇諗到咧，刑部嘅級事中有一個叫做 黃 之彩啊，呢個黃之彩咧就。佢就係親自咧私底下再審呢個張差，咁啊嗱呢個講咧，我覺得有疑問嘅。佢張差咧就初頭話唔敢講，黃之彩就話嗱你講我請你食飯，唔講啊餓死你。 係 喂，其實喺刑部冇理由咁 easy 喎，冇你咁容易喎，因為刑部裏邊嗰啲咁樣嘅酷刑啊，唔係人敢品噶嘛。但是黄之彩用了这个方法，据说呢就说张差呢就供出了，他就说呢是有太监呢在他乡下请他来的，他原来他乡下呢他帮卖炭啊，被人家呢烧那些砖瓦， 卖柴好像是卖柴 烧砖瓦就起庙，那个庙呢就是郑贵妃出钱在个计镇，即是今天 大概天 津的附近那里，咁就係因為咁咧，就認識得咗鄭貴妃嘅太監，兩個太監先認識咗個叫龐寶， 另外劉成。 龐寶帶咗佢入宮之後咧，就揾阿劉成接待。咁啊，最初咧冇諗得咁仔細，大概去到劉成嘅時候咧，那個計策咧就定咗啦，就帶佢入去。啊，結果咧就發生咗挺擊案，而挺擊案咧其實就係立太子呢件事件嘅一個。终结嚟嘅，反而呢个太子啊因祸得福 啊，因为呢个我哋而家历史上叫做国本之案，点解叫国本呢？因为问题传统上有所讲嘅太子系国之根本，所以其实系太子立太子嘅真意案，不过我哋就变咗系叫国本案。不过咧，阿詹 Sir， 你有冇觉得咧？其实话好多人有个怀疑，喂。你要殺人，你要滅口，你要殺太子，冇理由攞條棍去啊！係咪都攞把刀嘛？甚至落毒藥啊嘛！以前行使咩魚腸劍啊咩食啊，全部都用劍用刀啊，冇理由攞條棍噶，棍未打得死人喎、啊。所以有個懷疑就話， 祖木棍就得喎。 祖木棍啊，祖木我唔知，但係依個稍微懷疑咧，就話會唔會咧一個可能性推測啫，係一個朱常洛依、這個太子朱常洛嘅叫做。苦肉計係嘛？阿天樂同 我覺得呢個可能性比較大，因為我哋睇翻後面之後發生嗰啲事咧，我哋講譬如紅丸案嗰啲，哇！鄭貴妃送俾佢嗰啲女人，佢係欣然笑納；鄭貴妃手下送嗰啲藥，佢係欣然去食咁樣咧。同埋佢好耐藥，你見到佢後來鄭貴妃即係佢自己職位做咗明光宗之後，佢都話要追封鄭貴妃做太后啊咁樣啊，即係李選侍嗰啲，其實由佢亂咁做。所以開頭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但是后来我看完后面的前因后果之后，我就觉得他没有这样的智慧咯， 亦都没有这样的胆量。 是的，是的，很懦弱的。 不过确实这件案呢用一支祖木棍呢去行凶呢是有疑问。但如果我们看回呢， 为什么不用刀啊？用棍呢？是吧？ 我们看回 之前已經有前科噶啦，就係、是、之前啊，頭先你提到啊，張居正咧，張居正喺宮中有一個好得力嘅司禮太監就係、是、馮寶。 係 馮寶之前咧，因為啊張居正之前嘅首輔高拱啊，係曾經咧建議用一個人取代馮寶嘅，所以馮寶就好嬲，於是乎咧就諗住咧係揾人咧入宮啊，入宮咧就行兇就嫁禍啊高拱。 王大臣安呢、 啊、這件事后来就好像张居正划船之 下是没错没错 就不了了 滅口了王大臣 但有没有可能就其实就不关鄭貴妃事是他的大監自己想立功自己度巧以为能够杀到太子他们就可以能够、升官发财这样 我估 呢我证据证明是鄭貴妃主使 没 有现在史上找不到任何证据说鄭貴妃是叫太監这样做就只能够追查到啦，而且系犯嚟就话你将个张差杀咗之后，将佢行刑咗之后，因为用呢个刑期，然后先至搞嗰啲两追审问嗰两个太监，佢、已经冇咗人证啦。 两个太监后来都被处死嘅， 系 咪喺宫中？ 但系成件事 都 不了了之 啊。最后咪不了，但系亦都要注意到咧。头先阿天乐讲咧，就系话阿光宗好懦弱，的确系嘅，因为阿。鄭貴妃啊，喺向神宗哭訴，神宗就話：不如你同太子講啦， 道歉啊！ 佢同太子一講咧，太子就誒、哎、接受。太子陪住貴妃一齊見大臣，同佢講：喂，我哋扶持指孝啊，你唔好懷疑呢啲嘢啦。 咁你大臣聲出啦， 冇聲出， 要失笠啊！要 呢度啊，我 做係咪做戲啊？ 嗱、啊、呢度咧，我覺得嗰個形勢上咧，光宗咁做係聰明嘅，係 啊， 係比較合適嘅。不過亦都睇到咧，明代個歷史長期咧，就係、是、統治者嗰個門皇族同埋太監同埋咧嗰啲權門啊，同嗰個南方嘅嗰啲氏族咧好大衝突，息事寧人。是加强了皇权的 但 是明神宗那个被张居正揸权的时候压抑性很大所以他在亲政之后两年就要抄张居正家了已经 这个是因为民间有一种谣传令神宗非常之不过瘾 有染嘛说这个张居正和太后有染嘛就很不合听 其实就不可能 的不可能 所以就呢度就因為挺擊就開始，跟住仲有我哋仲有兩宗都係做嘅。呢個就嚇嗱、明神宗咧挺擊案就仲係明神宗，如果到洪院案咧就同呢個咩朱常洛有關啦。呢、這個叫明光宗啦，呢個朱常洛啊。然後就後屘到 怡公 案咧，就再去到 熙宗 啦，到明熙宗嘅案件 啦。即係祖孫三代， 係啊，就係祖孫三代。好啦，我哋而家聽首歌，呢、這個就係鄧麗君所唱嘅《何日君再來》。 情。 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唉，再喝一杯。 之前受到袭击，将会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亚残奥委员会执委会在与有关各方协商之后决定，原定今年10月9日至15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亚残运会延期举办。新的举办日期将会由亚残奥委员会、中国残奥委员会、杭州亚残组委协商之后对外公布。自取得亚残运会举办权以来，在亚残奥和中国残奥的指导下，杭州亚残组委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各项筹办工作顺利展开。延期举办之后，亚残奥委员会、中国残奥委员会和杭州亚残组委将会继续做好各项的筹办工作，确保杭州亚残运会获得圆满成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425点，升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50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27，瑞士法郎0.993，加元1.284，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1.69美元，卖出1,821.7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天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8至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外交20问。 回到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中国外交史的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冰点，直至冰崩外交之后，中美两国才解冻，并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问题是，冰崩外交发生在哪一年的呢？三个选择：A 1997年、 B 1979年，定是 C 1971年呢？ 冰崩外交作为中国外交史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更加是中美建交的里程碑，你没理由不记得是哪年发生的。 哎呀，今次呢我真是一时忘记了冰崩外交的确实年份。 哎呀，我仲谂住靠你帮忙添。 嗱，咁我哋唯有推论一下三个答案啦。以我所知，中美建交多年，80年代两国更加有多位政要领导互相外访，可见自80年代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啦。所以冰崩外交发生嘅年份咧，应该系更加早，一系就79年，一系咧就71年发生。 你提起79年，我又好似醒起一啲嘢。1979年嘅1月1日，正正系中美正式建交嘅日子，所以冰崩外交绝对系在之前发生嘅。我谂正确答案系 C 1971年。 冇错啦，冰封外交发生于1971年，当时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外交局面。自此中美关系大幅解冻，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成功加入联合国。去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访问中国，正式开启中美关系的新一页。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开麦真 是 好正 的，是好正，不只可以开麦，还有制作资助。 是啊， CIBS 真是好正的，资助你租录音室，还有居马费，申请 CIBS 是机会难得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信我啊，我真的冇做过噶。 凡妇人你有宝，罪无可恕，判你 啊。唔好啊，大人。 咁啊，你想洗脱罪名，就将20万港币转去大陆厂商银行专案户口啦。你到时同银行职员讲，呢笔汇款系生意用就得噶啦。 吓， 假冒官员，睬你都傻。 记得留意防骗攻略， 逢星期一晚10:55，港台电视3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就是明史的三奇案，挺击宏远同埋呢个系义工。咁啊，请嚟两位嘉宾，一位就系詹益光老师，另一位就系冯天乐博士。咁啊，头先我哋嗰个环节咧已经讲咗挺击，咁而个环节咧就要讲讲另一种案奇案，就叫做宏远，或者系天乐你。簡單講講呢個宏遠案嘅始末。 簡單講下啦，咁其實就係萬曆48年，就1620年咧，就呢個萬曆就死咗啦，即係明神宗死咗啦，咁就由太子就朱常洛仲終於捱出頭啦。咁咧，因為呢個皇三子朱常洵咧已經去咗洛陽嗰度咧，就係做福王啦，即係唔可以再翻翻嚟啦。咁於是乎咧，就輪到邊個恐懼咧？就當然係鄭貴妃恐懼啦，因為鄭貴妃涉嫌谋杀佢啦，正如我哋上一讲讲有挺击案咧，而且亦都系三番五次咁不停咁就谂办法想废除佢太子之位咧，咁所以咧到呢个朱常洛终于挨出头之后咧，郑贵妃咧就即刻咧就进献嗱呢个明史就话进献8个美女俾佢，明史几时本末咧就减半就话进献咗4个，但系无论进献4个定系8个咧。佢都照單全收嘅，咁當然亦都信咗好多金銀珠寶俾佢啦。咁呢一個其實我睇過啲唔同嘅筆記啦，譬如即係呢個《三朝野記》咧，咁就有講到話啊，即係以女惡成應，是夜連行數人。咁即係一晚咧，就同幾個美女咧就發生性關係。 好似一對八啊！ 係啦，都幾得人驚嘅。咁咧就咁另外一個文人叫文， 八個齊上啊！ 一個文 結果點咧？ 一個叫文炳咧，就話佢一生二旦咧，個 terms 叫做一生二旦啦。好啦，咁結果咧就10日之後就已經病咗啦。咁就由一個咧鄭貴妃嘅內侍叫崔文星咧，就俾咗啲瀉藥佢食啊，嗰啲大王啊，佢話可以瀉火啊。结果一晚就屙咗30-40次啦，咁然后就叫性润顿减，咁然后咧佢都觉得自己越嚟越辛苦啦，咁然后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又有另外一个鸿胪寺官叫李可灼啊，咁佢就鸿胪寺卿咧，其实呢个官系好鬼低级嘅，呢个鸿胪寺丞咧，其实佢只系 六品军用嘅， 六品嘅啫，系啦，正六品嘅，但系咧佢话有冇先药，咁然后咧。 嗰個內閣首富方從哲就話嚇，佢話有先約，但係神敢不敢輕信，佢話唔會啦，你叫佢嚟啦，俾我試下啦。咁呢時就俾粒紅丸佢。第一次食咧就話，唉，效果好好，講咗兩句，忠臣，忠臣。但係到佢急住食第二粒嘅時候咧，食完之後第二日咧就駕崩死咗。而所謂紅丸咧，就係由一啲少女啊，十三四歲嘅初潮啊，即係嗰啲月經啊，然後加入一啲朱砂啊，咁樣咧就加入好多啲奇奇怪怪嘅雜質，有時人尿都加啲入去咧，就整成嘅一粒咁嘅所謂紅丸咧，就係啲咁嘅仙丹啊。咁就啲，但係其實咧呢啲係一啲好燥嘅嘢嗱。即是说呢，他首先就由催文星给了一些射火的东西，就会令到你个人虚脱，然后就突然间由你很虚弱的时候就被人给一些咁燥火的东西，即是两种弱性相反的东西加在一起呢，咁嗰个人本身身体又差又中毒过度呢，咁结果呢佢做咗一个月皇帝之后呢就死咗啦。咁呢个就我简单讲嘅宏远。 咁啊 ,Jim Sir 有冇补充 嗰个光宗皇帝呢，佢喺个过程之中中毒啦。咁就正中呢个郑贵妃嘅下怀，不过咧，郑贵妃佢哋系有啲失算嘅，佢冇谂到光宗咧就虚得咁紧要，一个月就玩完，因为咧佢哋期望其实就 系 操控啊光宗，希望咧就算操控唔到咧，影响佢，然后咧就保证自己咧喺宫中嘅地位，所以佢系成啊某方面成功噶，郑贵妃某方面成功，点解咧？因为啊。光宗食完泻药之后咧，就起唔到床噶啦。嗰、那个即系已经接近离流，佢就自知大限将至，就已经咧就系下定啲咁样嘅。佢话我要写遗诏，都未死，未食红丸啫，已经要写遗诏，讲咩咧？立郑贵妃为皇太后。吓、啊，喂，呢、這个光宗真系孝顺仔嚟嘅，即系佢啊顾念佢。父亲啊嘅遗命啊，佢话佢父亲遗命就系咁样，所以佢而家写遗嘱咧都要写埋落去。咁啊，但系冇谂到光宗嘅身体真系差得咁紧要。如果阿郑贵妃佢哋真系计算得清楚啲，就你嗰几个八个又好，四个又好，嗰几个美女咧都要教佢哋喂。唔好將個皇帝舞到咁樣啦，係嘛？咁呢個我哋睇歷史咧，有陣時我哋就將呢啲咧，即係作為一個笑料去睇。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明代歷史發展到呢度非常之可悲。同時代從時候咧，滿洲喺東北啊，已經咧步步進逼。 女真族 係啦，女真族已經咧步步進逼啊。 而瓦骨打嗰时已经开始啊发展啦。 努尔哈赤啊，喺万历四十七年，其实已经有萨尔浒之战咧，其实已经系打败明军，个边患已经兴起咗。 咁啊，我哋想补充一下呢个红丸咧，其实啊，头先啊天乐讲到咧，就系啊李可灼啊， 系啊， 佢进献红丸，但系红丸咧就唔系出自呢个明光宗，就有喺明世宗啊， 系啊， 呢个嘉靖皇帝已经大搞红丸， 冇错 冇错，明世宗咧。系晚年就笃信道教， 系啊， 哇！佢乜嘢都要，就因为呢个红丸个讲法就嚟自道教，佢哋叫做咩？叫做三元丹， 系啦系啦， 三元丹就叫做天元、地元、人元。天元嗰个叫做神丹，地元嗰个叫做灵丹，人元嗰个叫做大丹。呢啲就系我哋讲道教佢哋个理论嘅叫做咩？叫做系抽撼田离。就抽取嗰個坎卦裏邊嗰個陽爻，填入嗰個離卦個陰爻，變咗個離卦變咗個乾卦，咁就好勁嘅。即係話我哋講啊，點解因為嚟自易經裏邊講叫天一身水嘛，所以我哋講個紅丸咧，就首先一定要點樣叫女性嘅第一次個月經來潮咧，叫做天貴咧，就因為天一身水，貴就陰水，咁啊天一咧就係、是、天一身水，你就講個坎卦裏邊嘅陽爻。咁啊，佢哋計得算好準嘅，即係話邊時嘅月經都要計埋喎。即係明朝，即係啲女性嘅月經初來潮嘅邊個年紀嘅最好嘅，係計算到係女性出生咗之後5048日，5048日。如果你除十二咧，就大概係等於咧，就話嗰時期嘅年紀嘅女性嘅月經嘅最好叫13.8歲。 明世宗搞呢啲嘢咧，就差啲害死自己。 系啊，嗰啲宫女想杀佢啊嘛。 系啊，我哋叫任人宫变啊， 任人宫变 啊， 任人宫变。 啊，石澤嗰叫 楊金英 楊金英 係啊， 哇！帶頭咧就想勒死佢，變咗勒嗰啲打咗結。 但係因為阿明世宗太肥 啊， 頸太粗，佢哋勒唔死。 個個啊，而家阿朱由崇都肥噶，唔好講阿朱， 個個都肥啊， 個個都肥佬。 嗰個朱常勳啊，肥到離曬譜啊，重300多斤啊，即係嗰個福王啊，後來俾李自成煮咗嚟食嘅。 所以佢哋嗰啲嗰時咧，你明世宗咧，依個嘉靖皇帝佢就養成1,080多個宮女，哇！嗰啲宮女點解要殺死佢咧？咁啊要兵啊，而且話你要一定話要你話問題嗰啲月經來潮要好咧。仲要通經，所以佢哋要搞個引子，你要飲露水嘅，要飲公金露嘅。所以你如果慈禧太后成日都食叫通經金露丸，食依、這個 有血崩嘅搞到佢哋 烏金子啊烏梅，即係而家整鮮梅湯嗰啲嘢咧，仲要加埋嗰啲咩叫頭先我哋講詹 Sir 講話要尿啊嘛。啲尿咧唔用啊，叫男性嘅男嘅童子尿喎，佢哋个靓名叫秋石。 我讲嘅系我讲嘅 秋石啊，秋石仲有一种叫神沙，即系朱砂。湖广神州出现嘅朱砂，仲要加埋咧，就话要你问埋嗰啲叫做露水嚟煮嗰啲女性嘅天贵咧，煮七次，咁然后来用火嚟炼佢，炼七七49日。啊，7749日，然后嗰度红丸先形成，所以问题佢就系因为呢啲就叫壮阳药，佢哋以为可以能够长生不老，啊，呢、这个就完全搞啲呢个红丸案出嚟就好长寿味。 神宗、世宗两个咧，相对嚟喺明朝历史上咧都系长寿噶啦，相对嚟讲在位时间长，冇谂到光宗咧佢先天不足。 系 呢啲仙丹食果， 38岁啊，应该38岁死系嘛？天乐 39岁， 39岁。 佢咧，所以点解我哋会讲历史上同一年啊嘛？即系本来佢就唔应该有冇年号啲，应该有争议嘅。 1620 系啦，既系万历48年，又系太昌元年，咁于是个折冲办法就系8月之前咧就叫做万历48年，8月至12月咧就叫太昌元年，咁样咧就同时解决咗件事咁样。因为第二年就又系天启元年啊嘛，明熹宗即位啊嘛，咁所以就要系有一个咁畸形嘅情况出现。 所以呢個明神宗佢就變咗係，又咪呢個朱常洛啊，就變咗就係話死呢、這個點樣講啊？食咗粒紅丸，我全部啲大臣都嘈冤巴閉啦，全部都話一定要咧有要啫。但係呢個李可灼後來冇事喎、啊，俾魏忠賢救翻、啊， 冇錯， 判咗佢去新疆去流放喎、啊。 崔文星仲可以做埋漕运总督添啦，魏忠贤上台嘅时候，但系崇祯又要再停仗翻佢转头咁样。但系其实呢件嘢好诡异嘅，因为你谂下，连呢、這个即系都唔愿追究佢嘅，连即系明熹宗都话由佢啦，甚至乎即系李可灼仲有赏金50两银嘅，一开头其实即系由方崇哲去以子嘅，仲赏赐咗一啲绫罗绸缎俾佢，好奇怪嘅呢个行为其实。而但系有一样嘢，我谂可以倾一倾就系话。到底鄭貴妃是不是真的想謀殺明光宗呢？我覺得就不是的，因為他沒有動機，正如剛才詹 Sir 也好，或者岑公你所說也好，即是控制他的動機就已經達到了，因為福王已經就範，即是他已經不可能再做皇帝，即是說就算明光宗死了都是由明光宗的仔去做皇帝，都不到自己的仔做，而謀殺皇帝在古代來說是弑君大罪來的，所以我覺得他沒有動機要謀殺明光宗，而是明光宗自己太过化学了。 但 是他很惨，这个朱鄭貴妃他的仔朱常孙后来被李自成煮死的，叫做什么叫福禄 福禄海啊， 福禄受的福禄的禄，但是其实就个梅花鹿同音，其实拿梅花鹿同他的 煮埋他， 将他的肉割出来一起煮。 呢、這個咧，你福王咧就老實講啊，該死 嘅，死嘅。 因為咧喺佢生前在阿鄭貴妃 嘅行政無廉啊嘛， 爆 照陰明神宗要俾幾多錢佢啊？喺洛陽 就範嘅時候啊，直情係勒索啊，向全國勒索，佢要40000顷錢啊，40000顷即係幾多？一顷田1,000亩， 攞唔到，不過就 佢攞唔到， 一路減價， 都攞到差唔多一半。 係啊係啊，攞到一半係啊。 並且咧，佢淨係。结婚啊，就要神宗俾300000， 系啊系啊， 呢、這个数目咧好庞大嘅，因为明朝一年啊，国家嘅支出咧讲紧咧都系几百万两嘅啫，你攞个百分比30万两咧， 是很大的。 神宗自己结婚都是62,000，朱常洛太子结婚就120,000，咁你谂下佢特别多出咗咁多，你话几离谱？ 咁呢个咪就系因果咯？结果你呢个朱即系朱常相所掠嘅水啊，全部啊俾晒李自成，成为李自成嘅军费。 系啦系啦， 啊明王就因为败于李自成，但李自成啲钱点嚟啊？咪系由呢个福王俾噶啦。 福王虽死啫，福王之子后来被拥立为男人。 呢、 這 个就系衰嘅呢个啊， 亦都系信任宦官咧马士英院大臣。成咧当权，咪一样系照旧，并不吸收历史教训。啊，咁啊呢个都系该死嘅。 啊，所以你睇到明朝嘅历史咧，就话喺呢个从可以讲后先阿詹 Sir 讲咯，明朝嘅亡咧就从明神宗开始，就一个转折点。 系啊系啊， 佢又话问题叫做国本之争，由嗰度就其实郑贵妃其实系点样讲啊？都系一个中介。 可以系咁讲嘅咁样。其实真正的主要的责任人呢一定是明神宗本人。他是明白他是知道。你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些逆反心理他不知道。当他长大之后当权若干年之后他是明白。而且我认为明神宗是有意用那些譬如矿税。矿税这个是令 流毒天下 挖空明朝的那个根基的一种做。是明神宗刻意而为的。而他这样做呢他自己可能认为是他们的大明的传统就是这样。这个有机会再说。 但是张居正当权的时候明朝很有钱的。那些仓库啊多到这些盈余啊多到冧晒即是洗极都洗不晒都多啊现在香港不知道多啊那时候张居正的人。 其实明神张居正之所以呢即是他 一条鞭法嘛 他那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呢其实就是堵截了明朝财政的漏洞。因为如果大家看明朝的历史呢明朝的财政啊征税那里漏洞很大的就是地方的田亩失实收不到税如果那个官员收到60%的税呢他升官的了。成日都收不到不但收不到仲要向朝廷呢请求呢捐赠即是捐即是捐贷不收税赠呢就朝廷俾啲钱落嚟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呢贪污。咁呢个张居正嗰个嘢好有趣嘅有机会又可以再讲。 但係你讲明神宗嗰种咁样嘅逆反心理呢唔认只係张居正嘅问题佢阿妈李后啊李太后啊都好恶㗎。哇佢如果读书读得唔好要个长跪喎。所以自细明神宗啊，俾嗰啲阿姨母嚟教服侍候喎。 一早啊4:00多啊，要请佢起身啊，洗面，上朝。然后咧就头先阿詹 Sir 讲佢嗰啲宫女咧，佢虾嗰啲宫女啊嘛，佢啊饮醉酒。其实嗰间嘢咧就系佢就要佢唱曲，嗰啲宫女话唔识唱，佢就会斩佢个头落嚟。咁佢系后来有啲人劝唔好斩，唔好斩就好啦。咁割发代首啦，攞把剑就将个宫女个头发就切咗落嚟。咁于是呢个太后就好嬲，就要废咗你。又立你个仔，唔系立你细佬啊，老王。如果唔系咧，就长跪跪咗6小时，要佢罚跪，闹咗佢狗血淋头咁啊，然后再写罪己诏，要张居正帮佢写，照抄。 呢个咁恶噶， 6小时啊跪， 长跪啊。 咁所以呢个性格好有影响 啊。历史咧，同情啊，神宗咧。就记落去嘅。如果你喺整段喺个十年历史里边，事实上张居正对啊神宗亦有温情 的。有的。 好啦，我哋又听首歌，然后翻翻嚟继续讲我哋呢个明史三奇案，就张国荣唱嘅《路过蜻蜓》。 为我安定，宁愿同途流浪旅程，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若你没有愉快心情，害怕描述谁欠你情，瞎了眷眼都足以倾听。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叶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纳也不必扫兴。哭我为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491点，升2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65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6，瑞士法郎0.993，加元1.284，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19美元，卖出1822.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剧中高以翔饰演一位炙手可热的事务所律师莫北，和秦岚饰演的职场女强人有多场的对手戏，甚至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剧中金句台词：人可以不高尚，但不可以没底线，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黄日嘉的散文集《细说新语》里面聚焦了人在生命历程中种种不同的际遇，往往是一个信念，一个决定，就此走出一个这样的人生。用他的话来讲呢，就是有人因单纯而伟大，但亦都有人因为复杂而伟大的，有人因坚持信念而得到成功，亦都有人因为改变了信念才得到成功。大千世界真的是万丈心灵，智慧长流啊。 这本书旨在揭示生命的启示，而且不是一两个，而是千态万状。勾画给我们借镜的作者罗列了100个生命的启示，而书名用了《细说心语》4个字。心语作者是代心灵说话，而细说指当今之世我们活着的当下社会现实。 里面100篇散文，为人之所以为人而写的，似乎是搜集了人类心灵的秘密。他是对人的责备吗？不是，亦都不是对人无条件的呵护，反而是在大千世界之中找到100个典型的例子，诉说人类心灵的秘密，给我们做人的现实过客去透视生命的秘密，从中而获得启示。我选取了一篇，题目是《我的名字要签在哪里》，这篇文写出现代为了生计而献出大半生时光的工人，他们内心的苦闷和种种的寂寞。 作者说，做社会研究的学者曾经访问了135个人，从电梯操作员到公司总裁，问了下面一个问题：你喜欢你的工作吗？结果绝大多数的人都回答：我不喜欢。 其中有一个钢铁工人对上面的回答做了如下生动的解释。 我喜欢看到宏伟的大厦，譬如说帝国大厦、 我希望看到他的两侧墙壁上面能够各腾出一尺宽的位置，从底层到顶楼刻上每一个泥水匠、电工、每一个参与歧视的人的名字。 工人的心声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细说心语》，作者黄日嘉，由野我出版社出版。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更全面咁评估中小企嘅还款能力，有咩方法呢？ 我哋想透过新兴嘅技术叫联邦学习。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可信及人工智能技术高级总监张伟伦， 透过加密嘅方法加上人工智能，分享到一啲参考资料，俾到银行评估究竟应唔应该借钱俾呢啲中小企。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点样可以到内地升读大学？ 嗰阵冇谂过自己对英文，有本嗰啲内地招生计划嘅书咧，上面就系写住要求中英文要二，跟住数学通识攞一，选修科就攞二。 唔该晒正在就读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二年级李楚乔嘅分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的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讲的话题是明史的三奇案，挺击宏远和移宫。请来的嘉宾是詹益光老师和冯天乐博士。 大家好。 我们就是已经讲了挺击，讲了宏远，现在最后一个环节就讲移宫，由天乐又简单交代一下这个移宫案的主角就变成由朱常洛的仔到明熙宗。 其实这件事又是很有趣的。明熙宗那时候其实就是朱由教16岁而已，其实就是。但是这个16岁的少年呢就懵懵懂懂这样的。他妈妈呢都是姓王的，都是宫女出身的，就被这个李选侍呢就经常殴打而就含恨而死的。而这个明光宗竟然将个抚养权交给呢个李选侍，咁呢个李选侍对佢平日就当然都系呼呼喝喝啦，咁样啦。咁好啦，咁当呢个明光宗咧就嚟死嘅时候咧，咁就叫呢个朱常呢、這个朱由教啦，即系明熙宗同埋其他嘅大臣一齐喺御前听佢交代后事咧。点知突然间咧有一个红衣女郎咧喺个帷幕后面冲出嚟咧，就掹走咗呢个朱由教。冇几耐，吟吟沉沉之后拱翻佢出嚟，然后佢就同死死气就同自己爸爸讲啦。朱由教就话佢要封皇后啊，咁就系呢个李选侍咧，其实就系逼佢咧就同阿明光宗讲要封皇后。但系当时有个大臣叫孙如游咧，就好聪明啊。哦，我知道啦，要封皇贵妃啊嘛，系咪啊皇上？咁然后呢个明光宗系啊，就系、是、封皇贵妃。咁然后咧，第二日咧连呢个插立典礼都唔嚟得及搞咧。咁於是呢個明光宗就已經咧，因為食紅丸就死鬼咗。咁呢個李選侍咧，連不但只冇辦法封到自己做皇后，而且連呢個貴妃嘅名銜都攞唔到。咁於是乎咧，佢就想挟天子咧，以自重咧，就勾結呢個鄭貴妃啊，雙重垂簾。即係鄭貴妃咧就可以做太皇太后，而佢就可以做太后嘅，希望係咁樣做。咁而呢一個大臣咧，譬如顧命大臣楊廉咧。就是、东林党的首领，后来被魏忠贤害死，害得很惨，拿个铁钉钉入个脑度整死。当初呢他真是个兵科级侍中，就是他位卑，但是呢就责任大，因为他临时被他做顾命大臣，就要他说、哎、我们即刻呢要同其他大臣硬闯皇宫救回这个朱由教出来，一见到朱由教即刻就三呼万岁。于是呢他们这一群人呢就一方面 就左光斗就上诉，就闹呢个李选士咧以虎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恐武士之祸再现于今日啊！即系将佢比喻成武则天啊！呢、這个系好有杀伤力嘅，因为武则天当年就系勾引啊呢个唐太宗嘅仔啊嘛，呢个李治后来咧就变咗做即系唐高宗啊嘛，而佢最后就变咗做皇后啊嘛。咁佢话喂皇上血言下之意即系咩啊？喂皇帝未结婚，呢个未来天子血气未定，好有可能俾你勾引咗。哇！呢个就好大指控。咁佢就想召呢个左光斗嚟闹佢一餐。点解左光斗就我天子法官也？若背何为者？即系喂，我系天子嘅法官啊，非天子嘅诏令，我唔会去嘅。你哋呢班人算系乜嘢啊？咁就唔去。咁而且呢班人都硬闯宫廷，最后咧就将呢个朱由教喺李选士手上边抱咗出嚟，然后咧就扶佢上轿，就搬开，就唔好住喺乾清宫，就搬咗去慈庆宫避一避先，所以就叫避宫。而后来咧呢一班人咧。亦都三番上次上诉咧，就逼到呢个李选士咧，要被逼离开，霸咗嗰个皇帝先可以住嘅乾清宫咧，翻到佢哋嘅冷宫啊，月联宫嗰度终老咧，所以就叫做怡宫。咁呢个我好简单讲一讲，然后交翻俾阿詹 Sir 补充 啦。詹 Sir 有冇补充？ 呢件案咧，其实就历史上咧，去到清朝初年都好啦，咁啊嗰啲明遗民啊，追溯呢件事嘅时候咧，都系一面倒嘅。就是李选士做得不对。 是的。 但是呢现代的史学家呢重新去检视的时候呢就发觉有一样东西可能是东林党人做得不是几妥善。 嗯。 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光宗死了之后呢光宗的他那个妻室呢也都不在这里了。嗯。皇后那些没有只是呢当权的人就是神宗的郑贵妃，然后呢仲有嘅就係呢个光宗嘅李选士。李选士嘅地位非常之低微嘅，因为佢皇后啊妃嫔之下呢数到呢即係接近宫女嘅先係呢个选士。咁嗰啲人睇唔起佢唔出奇，但係呢宫廷里面嘅皇帝呢就係好孤立嘛。咁喺明朝嘅历史呢其实宋朝都係咁㗎啦。如果那个皇帝是突然间死了之后，通常都会容许那个后妃去扶持那个新君的。这个呢其实在政治上面来讲，就是后妃扶持君主之下，就是跟这个外朝就刚好呢就个权力平衡的。但是呢现在明显就是左光斗啊、杨涟啊，佢哋咧就系排挤咗李选士啊，咁个结果就系点咧？结果就系失去咗平衡啦，失去咗平衡就系文臣啊嗰方面，即系朝臣方面咧权力扩大咗啊，呢个就造成一种反弹，就系到熙宗嘅时候有个反弹啦。 要讲讲咧，就话点解呢个李选士后来成为李康妃啊？点解个李选士唔肯离开个乾清宫啊？其实佢只系想一样嘢，就要封侯。你封佢侯，佢又会啊。嗰只系问题就协住个朱由教，佢唔肯走，系要封侯。咁啊，问题咧就话用呢个怡公案咧，其实都有因果嘅。因为怡公案咧造成啊，因为怡公案成功啊嘛，呢个问题后来李选士都要怡公啊，咁啊造成个东林党嘅势力崛起大增。啊，杨涟就系级侍中，级侍中虽然话你官职唔高咗，但系可以能够喺皇帝嘅左右，皇帝嘅亲近皇帝。咁啊，左光斗就御史，啊，呢啲系弹劾嘅大臣。咁啊，你话两个合埋咧，就但系杨涟就犯咗个错误，佢唔知道，佢系弹劾掉魏忠贤，所以后台魏忠贤报复嘅岂有此理，喐我。咁啊，魏忠贤咧又好特别嘅，因为明代去咗我哋叫做话呢个咩？呢个系 云冠。 我哋讲个刘伯温个烧饼哥都讲啊，千年啊， 呢 个顺 德哥嘅， 千年女鬼啊，乱朝纲啊，千年女鬼咪就系魏字啊，就魏字啦，就是、魏忠贤。魏忠贤咧，嗱呢个特色，魏忠贤系左右嘅，嫖赌饮醉又唔识字嘅，识射箭，识骑马。 系啊， 咁但系佢混入咗去咧。人哋話佢當年嘅自宮咧，我唔知佢啊，唔知啊，話佢假嘅。 歷史小説係咁講咧。 俾人追倒罩咧，就詐家依話要自宮，其實即係 刻割咗件衫，要冇真正喐到下面嘅，所以佢系假太监嚟嘅。所以后来咧，而家呢个唔知有冇得考证啊？问题 呢啲野史就系野史， 咁啊！但系后来佢同呢个黑呢个黑市有好特别，黑市就系、是。自細就變咗做依個咩？變咗做依個明熙宗嘅奶媽。 嘅奶媽， 預母佢係農夫出身嘅，但極為妖冶。我唔知啊，因為問題就話乜？所以問題好簡單，凡親奶媽咧，湊啲兩三歲咧，就好容易建立感情。另一個例子就邊個啊？就話阿詹 Sir 就依個叫做明軒明 嗰、那個萬貴妃啊。 啊，萬貴妃， 萬貞子啊， 萬貞子大十七歲， 萬貴妃係。 啊！大十七歲， 但萬貴妃唔靚嘅喎。如果你根據《罪為錄》所講咧，佢個聲個粗嘅，係啦，又將要著盔甲啊、戎裝嘅喎，唔得嘅。呢、這個大媽嚟嘅喎，呢、這個 大媽。但係可能呢個皇帝啊，點係有戀母情結？ 阿高陽嘅小説咧就寫呢個安樂堂啊，咁佢有提到呢啲事件嘅，其實都有一樣嘢咧，同個人性有關。因為萬阿憲宗咧，佢父親係邊個啊？英宗啊嘛。 系啊， 英宗咧俾人囚于南宫，佢呢、啊、个仔英宗自己都冇啖好食啊，佢个仔边个理啊？唯独万贵妃咧、啊、同情佢、啊，当佢细佬咁样带大佢。 唔止啊，大十七岁唔当都系可以做阿妈啦， 可以做阿妈啦， 可以做阿妈十七岁。 但系佢哋，我哋今日睇系姐弟恋啦、 嗯， 同样熙宗一样啫嘛，光宗。因为熙宗 就俾下士两岁 出世嘅时候，系万历晚年嘅时候啊。万历晚年嘅时候，光宗咩处境啊？死咁滞噶嘛，未曾发生挺经案之前，佢、啊、父亲对佢不但止冷落啊嘛，啊有好多种种嘅，即系我哋今日睇咧，即系话一种虐待。 李选侍咪对佢唔好咯，我就 咁、啊、何况啊，熙宗嘅妈系俾李啊李选侍虐待而死噶嘛，而啊熙宗细个时候咩都唔识。佢嗰陣時幾歲大，睇到咁嘅情勢，只能夠培養佢一種乜嘢膽小怕事，一行雷咧驚噶啦。 係啦係 啊，咁啊就攬住阿黑士，黑士安慰佢，呢種感情嘅聯繫咧，所以導致到後來咧對阿黑士對魏忠賢咧就言聽計從，任佢哋為非作歹就係咁。 佢個黑士個權力好大個，佢出入皇宮係八條轎係嚟抬住個，幾百人簇擁個， 千歲黎拉啊！ 啊，好，好犀利喎！嗰啲啊， 而且佢好有可能同佢系有啲不正常關係嘅，即系佢可能好有可能明熙宗嘅第一次就俾咗佢嘅，其實就 係、是。係啊，而家有咁嘅講法，話佢識有，話下次識有明熙宗。 咁呢啲都係查無實據噶啦，咩明實錄就明實錄就冇咁樣， 實錄梗係冇啦， 冇呢啲嘅。啊，按道理咧，明代嘅皇帝親行過邊個咧，都有記錄嘅。嗰個太監咧唔知，但係問題熙宗嗰時代連太子都未係啊嘛，所以可能咧就係冇記錄都 明武宗就唔准人有記錄呢樣嘢啦，佢就要廢除咗呢一個起居住制度嘅，就係唔中意人哋記錄佢。呢、這個就係正德王啊特別啲嘅，其他嗰啲都會有記錄，譬如萬歷咪有記錄咯。佢開頭想唔認數係咪啊，同呢個王宮妃發生咗關係就話冇喎，咁啊然後佢阿媽話攞起居住嚟一睇，哦係啊。真係有啊！咁佢先被逼要承認。咁即係頭先啊，詹 Sir 有提到嗰啲有啲現代嘅歷史學家咧，即係比較即係想幫個李選侍翻案啦。咁我比較出名嘅，譬如夏維忠教授啦，即係景山的晚風咧，或者阿苗弟咧有一本書叫《容人治國》，魏忠賢專權研究啊呢啲書咧，其實就好想幫佢哋翻案。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李選侍應該個人品都係唔係幾好嘅。首先我哋從明熙宗自己頒發嘅上谕可以睇得到啊，佢就話偶幣聖母。伏以手推朕、啊、即係又用手捂我，又打我阿媽，而且佢話嗰啲奏折咧，一定要經想話經佢睇完先，然後先方經朕攬。咁呢個係明熙宗佢以第一人受害人身份講佢嘅感受啦。咁然後而佢大庭廣眾即係將佢拉喺帷幕度逼佢封皇后呢樣嘢咧，係楊廉都親眼所見嘅。所以楊廉就話呢個唔係點為好人咧。佢話佢而家喺我哋面前都夠膽咁做佢，所以佢就係話國事豈可負婦人。咁當然呢樣嘢我哋而家我哋梗係話佢即係歧視女性或者咩啦，係咪？但係我哋情深而論李選侍，我相信佢唔會係一個善類嚟嘅。 不過後宮嘅嗰啲妃嫔咧、妃嫔咧，都係好希望咧有一個正式嘅封爵咧。呢個因為關係到佢哋嘅生死存亡。其實早在張居正嘅年代啊，佢面對咧李太后咧，李太后同陳太后咧兩宮並存嘅時候。 李太后按嗰個位份咧，佢就應該低過陳太后一級嘅。但係因為李太后有個仔啊嘛，就係、是、神宗皇帝啊嘛，所以張居正係好聰明嘅。佢係上個尊號咧，一個就仁聖皇太后，一個就慈聖皇太后，就等於俾佢哋並駕齊驅。這個咧就爭取到李太后對佢嗰個 信任、 支持、支持改革。嗱，要知道李太后並非一個好精於嗰個政治嘅人，佢之所以支持張居正咧，好大程度係感情上嘅依賴，所以張居正一倒台咧，李太后基本上咧冇為啊張居正佢嘅家人發過聲嘅，啊係要到熙宗嘅時候先替啊張居正咧係平反啫嘛，已經幾十年啦。 但係啊天樂，你講到李選是非善女咧，但係佢一來佢係朱由校嘅養母，亦都係朱由檢嘅養母，明思宗。都是叫做養母，明思宗是朱由校的細佬。 有兩個李選是要記住，有他的東李就為人善良很多，所以 他是西李， 他是西李， 但是兩兄弟都是西李撫養， 西李撫養。但是問你這個 光宗的問題， 李選是很長壽，去到康熙時候才死。 是啊 他的仔一早死了，他的女兒和女婿要自殺，因為明思宗殉國的時候呢，他的女兒和女婿就要 都自殺了。 朱由檢都曾經有被東李撫養過嘅，因為但係後來東李因為實在太短命，所以後來都係又係俾翻西李去處理。但係西李你諗下對朱由教啊奇貨可居嘅態度都尚且唔係幾好，呢、這個朱由檢佢覺得佢根本都冇咩利用價值嘅，更加唔會點樣關懷佢啦。所以我哋見到朱由檢咪形成咗好孤僻嘅性格啦，一味淨係睇書。 呢度咧，阿李選是對佢兩兄弟咧。是即系前倨后恭嘅， 系啊系啊。 一旦咧，佢知道佢两兄弟咧，都系有机会咧攀上呢个龙椅嘅时候咧，态度就改变。之前当然系好差啦， 真系差。 亦都反映出啦，李选是本人咧，亦都系一个急功近利嘅势利小人。但系呢个系明朝咧，明朝嗰啲后妃啊。即係好少能夠開國初年嗰啲啊馬皇后啊 徐 達個女啊嗰啲好少咁賢德嘅，因為點解全部都係出身於嗰啲低下層啊嘛，佢哋嗰啲功利嘅態度咧係逼到埋身，佢哋好自然咧就係個反應就係好直接，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心怪，反而應該要去睇嘅就係話導致到明朝啊冇得救咧，其實就係、是。以后的朋党之争，三案是带来了朋党之争，不但只是阉党和东林党，东林党还要从齐楚节 阉党和齐楚节联埋一起来对付东林党， 后来就是有一部分的士人呢就去和阉党合一了，串串和其实你，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大处着眼呢是永远紧要过嗰个三案咧，如果我净睇啲细节咧，真系好可笑、好儿戏。今日我哋后人咁睇咧， 但系阿詹 Sir 其实好可惜，就话明代本身咧，其实系应该喺文化方面咧，系大量西方、中西文化交融嘅年代。利玛窦、汤若望啊，嗰时徐光启， 徐光启 后来都系嗰段 段 时期出嚟嘅，所有西方，所以我哋话其实。我以前的老師李定欣教授就說過，他其實就近代史就是始自明代，因為那時已經是中西文化開始交流，到清代就cut了，不讓、那時開始有大量的傳教士輸入來。好了，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我們要講講明晚的節目，就是海林蘇適和羅瑞珍博士跟大家講這個空氣淨化中的迷思，跟著下來的節目就是那些年張偉基最后一首歌就是霆锋唱的《最后审判》，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直到你与我可曾发过，生活都不会心慌。直到